沐雨成风倒下了。王杰西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关键的时刻他从来没有掉过链子。他也会输，但却从来不会让人失去对他的信心。所以即便他现在要面对一人多的对手，即便上次和星星对阵时他要面对的是近三个对手，微草的选手、微草的粉丝依然会对他充满信心。那一次是星星的主场，而这一次是在微草。沐雨成风倒下的一瞬间，陈果已经只能看到魏琛的嘴皮子在动了，估计他还在骂着什么，但是内容呢，可能连他自己都听不到。而这还只是击倒了眼前这个生命只有剩下 21% 的对手而已，微草观众就已经把现场的所有声音给淹没了。这要真的拿下这场团队赛的胜利，这些微草观众得兴奋成什么样？陈果真希望有一盆冷水让这些家伙冷却一下。这时候唐柔的韩嫣柔刷新在战场上，消耗了王不留行 8% 的生命，王杰西击败了苏沐橙。相比起他强大的实力，这 8% 的损失恐怕会被太多人直接忽略不计。100%的韩嫣柔和92%的王不留行站在一起，所有人看好的几乎都是后者。 王杰西真不愧是王杰西啊。 苏沐橙击败刘小别和叶飞后，整个人都不好的阮成这时又激动起来了，情绪没比现场的微草粉丝们差多少。潘林和李一博望着他，真怀疑这要不是上节目的话，这货是不是就要直接扑上去抱着屏幕开舔了。 只要有王杰西在，微草的擂台实在很难输掉啊。 阮成继续感慨着，那口气像极了祥林嫂说我真傻，真的。潘林和李一博完全无法接他的茬了，他们这是正经解说比赛呢，和一个脑残粉那是没办法沟通的。好在比赛场上韩嫣柔和王不留行已经相遇。 好，让我们关注一下比赛。 潘林精神一振， 豪龙破军。 阮成叫潘林和李一博发呆，哪儿来的豪龙破军呢？ 居然没用豪龙破军吗？ 阮成讥笑的口气。潘林和李一博继续发呆，唐柔确实是喜欢用豪龙破军开局，但这是正经比赛，这里正经直播，你这个表述方式太有问题了吧。但是两人也没工夫多说什么，唐柔那多直接的风格呀，用没用豪龙破军真不影响这个。潘林和李一博听阮成在那瞎白话，这两人咋就站成一团的，这细节居然恍惚了。解说顿时间就卡了，两人都有些恼火地瞪了阮成一眼。阮成倒是看得专注，而且神情兴奋，两个角色站成一团你来我往，但从攻防转换来看，王杰西是占据主动的。 不愧是王杰西呀、 阮成又赞美上了。 吐吐吐。 潘林和李一博已经开始觉得阮成是给王杰西拉仇恨的，但他这一会儿一下赞叹，两人越看场上的王不留行越讨厌。但是目前王杰西上风，这是事实。又进步了，时隔半个赛季，王杰西和唐柔再次交上手后，这就是他的第一感觉，尤其是合理性上。唐柔好胜心极强，他的战斗中有胜有败，但是从来不存在妥协和退让。可是往往有些时候妥协和退让才是比较好的选择，但是到了唐柔这里没有，他会继续选择一种方式，继续向前向前。这种选择有时会出人意料，但有时也会起到反效果。但是这一次交手的唐柔呢，在赞叹他进步的同时，王杰西也得要苦笑一下。因为他的选择变得更加合理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他的选择中有了妥协和退让，而只是他因为在一路向前的时候选择的方式更加准确，他对技能理解得更为透彻了，他积累了更加的经验， 他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强化着自己一往无前的打法。这姑娘连提高自己的方式都是一往无前，对此王杰西不得不表示一下赞叹。但是还不够，在王杰西惊叹于唐柔进步的时候，唐柔却再次感受到了实力上的差距。这或许有一部分是装备的原因，但是唐柔不会把这些看作是理由，他只想赢，他不想输。实力的差距并不代表胜负，比赛是打出来的，不是比出来的。但是王杰西比他更清楚这个道理，他不是一个看到对手怎样就会放松心情的人。砰！韩嫣柔手中火舞流炎挥舞出去的时候，正赶上王不留行甩出了一个熔岩瓶，一声脆响，瓶里的熔岩飞溅。熔岩烧瓶若是直接命中目标，那炸出的熔岩本就是要多算一些伤害的。王杰西竟然是拿一个熔岩烧瓶当起了攻击招架的方式。熔岩飞起，灭绝星辰跟着挥下，当，攻击招架，韩嫣柔的火舞流炎抵住了灭绝星辰，但是那些飞溅在韩嫣柔身上的熔岩却迅速对她造成了伤害。果然不退，攻击确实变得更加合理，更加连贯，更加有威力了。但是防守呢？防守中要保持攻击性的做法有很多，直接硬吃伤害确实很豪迈，很具攻击性，但是选择的要求是合理，是效果最大，而不是一味追求某种特定的指向。过分的使用硬吃伤害这种方式，有可能会像梁芳那样卖血过多，最后赚不回来而成为败点。如果能和玉文州单挑一次的话，他大概会更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，不过这种机会恐怕很难有。不过也没必要，叶修的话肯定也会看出这一点的。唐柔已经不需要再过分进行攻击上的磨练了，他现在该练的是防守。或许他的性格导致他不喜欢防守，不喜欢在那上面花多的心思，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在攻击端越进步，对比防守端就会显得越不平衡。无论多么强大，也不可能100%的主导进攻，总会有被对方逼迫防守的时候。优势大时用硬吃伤害这种粗暴的方式大概就撑过去了，但是在优势不大甚至是处于劣势的时候，不合理的选择将会很致命。比如现在一枚星星牌突然被甩起，正和韩嫣柔视角相平，唐柔连忙操作韩嫣柔略一斜身闪避，继续一步上前抢攻。但是就是这一步上前和星星牌的距离拉近，星星牌绽放成星星射线的那一瞬间，光芒填满了唐柔的一半屏幕。韩嫣柔没有被星星射线打中，但是接下来的攻击他命中了，因为攻击来自那一半屏幕，而那一半屏幕唐柔看不到，全是星星射线的光芒，所以只一瞬，甚至是观众需要看慢放后才能理解的一瞬。但在这一瞬，王不留行的攻击到了，命中了，延续了，输了。韩嫣柔倒下，唐柔又一次输了，输给了王杰西，败给了这个联盟顶尖的大神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值得奇怪的。但唐柔不甘，他输给任何对手他都很不甘，而对王杰西他输了可不止一次，干脆点讲根本没赢过。 哈哈哈！王杰西，不愧是王杰西，这一手太精妙了。 转播中全是阮成的声音，这家伙看起来恨不得跳到桌上现场来段舞蹈，尤其在看到唐柔从比赛席里走出，很是遗憾和失望地走下场时，阮成变得更兴奋了。 距离联盟一线大神唐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，不知道观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他那个一挑三誓言啊，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打算呢？ 阮成眉飞色舞地解说着。 很精彩的比赛。 潘林实在不能放任这家伙一直这么说下去。 唐柔今天的表现也是不错的，但是到底还是王杰西更为老辣呀。 李一博说。 是的， 擂台赛微草终于追回两分，王杰希再一次没有辜负他的队友，还有满场乃至电视机前所有微草支持者的期待。 潘林进行煽情， 万岁！ 现场的微草观众连这种词儿都喊出来了，对王杰希的膜拜真是到了一定地步。王杰希也没有像唐柔那样立即下场，这是微草的主场，接下来距离团队赛的时间又比较长，他在场上多逗留了一会儿，朝四面八方的现场观众招手示意着。唐柔回到了星星的选手席，向安慰他的队友们笑了笑，有些落寞地坐到了一旁。 攻击做得不错， 叶修扭过头来对他说。 不错吗？ 唐柔苦笑，不错的话为什么还是压制不住对手呢？ 但是一场比赛不可能全是你的攻击，对手连一个技能都丢不出来吧。 嗯， 这场比赛你被王杰希丢出来的技能阻碍了多少次攻势？ 唐柔望着电子屏的回放，正巧时不时就来一个这样让他郁闷的瞬间。 怎样在这时候保持攻击的连续性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在意的，不然你的攻势总是会被阻挠，然后几次之后你就发现你没有多少血了。 唐柔继续望着回放，那样的瞬间再次一闪一闪地出现着。 下场开始你来打一号顺位，多些实战练习的机会。 好的。 唐柔点了点头，明白叶修这样安排的道理。三号顺位虽然承担着守擂重任，但有时候前边两位选手发挥出色，到三号顺位的时候已经没多少内容了，只有擂台赛的一号顺位拥有单条场上最充实的实战机会。 你没问题吧？ 叶修看唐柔没意见，回头问那边的方瑞。 当然没有啊。 叶修则是一脸的无奈， 本来想你在一号位多实战来磨合转型，他在三号位多重视防守的，折腾到现在还是全得在一号位上练。 这才是适合他的方式嘛，一号位其实也是可以练防守的，如果他还想着一挑三的话。 只可惜只有一个一号位。